首孩子气又感性的校园民谣风格的歌曲，来自曾轶可的《我怕我会掉眼泪》。曾轶可呢是2005年的超级女生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，来自陈奕迅的《不要说话》。 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阳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 以前听过一句话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懂了陈奕迅的歌，要么你是失恋了，要么你就是有喜欢的人了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的《不要说话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赶快关注九九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，你点歌我来放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《跟着感觉走》。 紧抓住梦的手，蓝天越

心中都有一个童话，但是我们常常羡慕孩子的单纯，却忘记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，只是你没有想起你心中的那个童话而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小清新的歌曲，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。 这就是爱情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爱情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。 这首歌是在年轻人群体当中非常火的一首歌，《自然卷》的《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》。这个歌哈，在当时出的时候，并没有任何的宣传预算，而是靠着歌迷口耳相传，也是火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说明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棒哈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张震岳的《爱的初体验》。

上彩虹，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，没有人会晓得。哦，我说希望无穷，你才美梦成空，真心和怀疑总要决斗。 命运一直走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，都应该有梦。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 命运一直走，直到阳光就该暖和，都应该有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《淋雨一直走》，即使我们面前的困难重重，我们还是要坚定的大步向前走。接下来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哈，林俊杰的《不潮不用花钱》。 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但是自己有了绝活的话，那肯定是金钱都买不掉的哈。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《不潮不用花钱》。那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呢，找到自己的绝活，在行业当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，也是跟林俊杰有关系，由林俊杰作词，王心凌演唱的《当你》。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《当你》，这个歌也是王心凌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哈，由林俊杰作曲，王心凌演唱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的《大舌头》。 要说什么都可以，就叫我爱你。